大家收听剧本不要杀，我是五一， 我是悠悠。 我们今天有同步吗？ 我不知道耶，今天换你讲。 哇，开头的感觉好新鲜哦， 下次都换你开头。 好， 对，好，而且你前面忘了加一句大家好。 哦，我直接开始了。 对啊， 大家不好。 什么东西，其实蛮不好的，经过一个 兵荒马乱的周末。哦，上周末真的很崩溃。 我不在。 你不在。 可是我上周末也是蛮崩溃的。 对， 因为我刚好在上课，然后就 接到了电话， 然后就接到很多人兵荒马乱的电话，然后我就赶快， 你在外面也跟着 边上课一边要处理，因为我快上课了。你那时候打来的时候是一点半嘛？我一点五十分要上课。 好刺激哦。 对啊，我只有二十分钟，然后我东西都还没准备好， 很尴尬。 然后今天要讲的 大概是我2020年当时我玩完之后，我就断言说，哦，这个剧本一定就是2020年最强的剧本了。 结果 过六个月就被美国刷掉了， 后面一直被刷新。哎，所以意思就是说，现在安生是你的第二名。 我想想，第二名，第三了。 那你 有没有刷掉了？ 你第二名是什么？ 第二名是《断翼和影视》，你还没有玩。 哦、oh, ， 我那时候玩的感触很深。 那你前三名几乎都是情感本诶，类情感本 也没有啦。北国不是情感本， 是，但是都很像，很类型，很相似的本， 也还好吧。 是哦， 我还是很喜欢馒头山啊。 那他在第几名？ 馒头山要另外有类别， 好吧。没有啊，那首先今天我们的主题应该是情感本。 对，情感本。 其实情感本可能会稍微比较沉重一点。 对，比较，嗯，而且讲太多就爆雷， 可能没有办法讲得很欢乐。 我会不会讲到哭啊？ 我不知道，等一下可以试试看。 我过了九个月应该不会讲安生还讲到哭出来吧。 走心、 哦、 走心一下。 好，来吧。 好，那先介绍一下安生的背景。 好，安生的故事背景是在某个小村庄呢，有一个大户人家姓顾， 他们家没有男主人，只有女主人。女主人名叫张清如，女主人家里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叫顾晴，她是一个温柔懦弱的女孩子， 怕事。 然后二女儿叫顾安安，是一个比较任性好动的小女孩。三女儿叫顾小美，是一个比较胆小怕生的女孩子。那然后家里除了三个女儿之外呢，还有一个跟他们差不多大的男孩叫做贺言。这个贺言是被收养的 家仆， 嗯，然后所以在他们家的身份应该算是一个家仆，但是他是跟他们一起长大，一起玩， 对，一起上学、嗯、 然后有一个负责煮饭三餐的厨娘叫做江彩霞。所以说有厨娘的家庭应该算是大户人家吧， 很有钱， 算是吧、嗯、因为他有负责伺候他们就是三餐的、 啊、三餐的、嗯、 但是有一个事情很吊诡，我先把这个介绍完。最后一位是他们的管家 兼 家教老师，叫做冯晨。好，那吊诡的就是其实他们家的仆人都对主人都没有很礼貌，就是 嗯， 就是感觉不太像是上下级关系，感觉比较像是家人啊。 你知道安生的年代是什么年代吗？1990年。 哦，1990年。 对， 1990年我出生了呢。 对啊。 哦，所以 很意外，对不对？ 他是很现代呢。 他是现代本， 他很现代， 超现代。 他可是玩这个本的玩家都穿， 我不是，我 都穿的很古代。 我觉得安生看起来，就是先不论他设定在哪里，但是我个人觉得他看起来就是民国初年。 因为他的剧情里面有什么，就是摊贩啊、糖葫芦啊这种比较，就是感觉很像是明初会出现的这种。 我是觉得会不会是因为中国那边的比较。 我觉得有可能是，对， 这样。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那个年代在中国的某一些就是背景，那种农村背景，还是长着这样子的状态，这样子。现在应该搞不好也很多是这样 的。对，但是看到我们就会觉得不是很能理解。 所以他的家里只有六七个人，这样也叫大户人家， 还蛮大的啦。 有吗？其实就是在那个时代来说，这样不算大， 真的 不算大家庭。如果是1990年的话。 我以为大户人家指的是很有钱。 很有钱就会有很多的那种伺候你的仆人，但是事实上你想想，他也不过就是一个厨娘，然后一个管家，而且管家还兼家教老师，就是他他还兼职。 哎、欸，还有一个家仆啊，厨杂。 家仆没有干嘛、啊，家仆就是陪玩的， 啊、 对，他还兼职，所以其实说感觉不太大。接下来他的故事是这样子的，本来这个家庭呢深入简出嘛，因为他有他自己自主，他连小朋友都不太需要上学，因为他的小朋友是有家教的， 对 对，然后他们不太跟外界交流，就是一个蛮神秘的一个家庭， 在村里啦，他们都生活在他们的小村子， 对啊对啊，然后不太跟外面的人来往这样、 嗯、 然后有一天就是他们的三女儿跟着厨娘出去玩的时候就失踪了。 你中间全部略过耶。 对啊，啊不然 好像也没错。 对啊，就失踪啦。 对，他失踪了。 然后，但是他的妈妈感觉就不是很担心，感觉没有很担心要出去寻找，所以他的二女儿二姐啊，因为担心小妹，然后也很生气，说他妈妈怎么都不关心，所以他就离家出走了。没想到二女儿离家出走之后呢，他就带回了一个男朋友， 对，回来见家长， 对。那对于这个很封闭的家庭来说，带回一个外人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而且还是一个未出嫁的小姐带回一个陌生男子。 1990年、欸、 对、 哦、原来是因为这样子，就是他的叙述很封闭，所以我就以为是 很早之前的故事。 我本来也真的以为他是名厨。 对，然后当天晚上呢，因为她带这个男朋友回来，就是除了她以外，其他家里所有的人都是非常反对的。 对，就觉得安安绝坏了。 当天晚上，这个男朋友就死在就是她的客房里，所以呢，家里就只剩下这六个人。 对，有可能是凶手。 对，其中一位是凶手。然后安生其实是我目前来说，虽然我玩过的情感本也不多，但目前来说，我其实很喜欢这个情感本。 安生好像是我第一个遇到的情感本吧， 是我第一次带的情感本。 对， 我觉得这种喜欢可能是因为他第一个，他是 第 一个，然后比较强烈。 对 对，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情感本它有分为亲情、 嗯、 爱情跟友情的嘛。 嗯， 可是通常是亲情的情感本会最强烈， 就是大家最容易哭啦。就是 对啊，因为爱情跟友情其实还蛮看人。 嗯， 可是亲情是大部分的人都一定就是会比较接触的到， 看我三种应该都会哭。 对啊，然后嗯，安生其实是一个很长的剧本， 几一万多个字吧。 那时候在准备的时候，我光看完就是我看完六个人的剧本，我感觉我看完六本小说。 他这每个剧本，而且他剧本写得很好耶、欸、我觉得。 哦，他的故事都很独立，他每一个人的剧本真的都是非常、嗯、就是独立的一篇故事， 就他剧本写完之后是很清楚的，你不会不知道他在公三小。 而且那时候我光看剧本，有几个人光看剧本我就哭了吧，是光看剧本就会哭的程度，所以其实他写的蛮好的。 哦，我觉得某个角色的剧本真的写的很难 爆哭。 对， 看完是真的爆哭。然后我那时候我好像在骑车吧，我边骑车边哭。 真的、哦、 对，就是我是先在店里看完、 嗯、 然后骑车要回家，然后我就在路上想着刚刚看到的故事，然后我就哭了。 好夸张哦。 安生他描述的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的日常，先不要管他的一些深度的故事啊、 嗯、对， 他比较像是在描述一个家庭的日常故事。 对， 然后里面有很多的那种家庭冲突。 对，就是那种妈妈偏心这种事情， 然后小孩，然后 小孩不受教， 对对对，小孩不乖啦，然后有很多的冲突这样子。他很容易触动人的感觉是因为他的整体故事的安排是你会戳破那一层，就是外面的那一层膜，然后会看到就是彼此家人的真心。 对对对，那很难过， 因为我们可能常常大家就是会对身边最亲近的人就是不太容易把爱啊、 嗯、 把一些善意的话会说出口， 而且 很容易对最亲近的 人恶言相向。 对，他们都很多家长很习惯说反话。 对啊，我爸妈就是这样。 我刚好前两天在上课的时候就讲到这个话题，就是说因为我们常常会讲出口的话会觉得说我讲这样的话没什么，可是他可能会伤害到就是身边最亲近的人， 或者是你从小到大记到现在很清楚的话。 对， 对，就是那种小时候被伤害过，然后你到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长大之后反而会觉得还好，可是小时候记得就是不会忘记。 小朋友是很记仇耶。 像我那时候做的游戏，因为你没有玩那个游戏嘛， 嗯， 可是你有帮忙录音。 对，我帮录音。 对，你大概可以知道他是在讲述一个偏心的， 对， 很偏心的妈妈。对对对，他是一个很偏心的妈妈，然后不让，就是在家里很穷的情况下，他会选择让女儿去，比成绩比较好的女儿去帮忙工作， 对， 然后养他那个可能很废的弟弟上学。其实我没有讲过这个故事，没有讲的原因是因为它不是大事情，其实只是一件小事，然后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讲出来会伤我妈的心。 我还是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因为我小时候啊，曾经大概我五六年级的时候，我爸那时候做生意失败，就是被倒债，然后就很多人来追债啊，这样子。那我弟 我那时候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现在也有了，那时候也 现在也有 对，现在也有了一个弟弟，然后他们都各自小我两岁两岁，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们都在上小学。 嗯， 然后有一天半夜的时候啊，我就起床，从楼上下客厅要喝水，然后我就听到我爸妈在客厅讨论我们下学期的学费怎么办。 嗯， 然后我那时候就在楼梯口啊，我就记得很清楚，我听到我妈讲了一句话，我记到现在。 啊，说什么？ 我妈说：“啊，不然就让两个女生跟她去菜市场上班，男生一定要读书啦，对，男生不能不读书。”我妈那时候那样讲。 啊，好酸哦。 重点是我， 你成绩比你弟好？ 不是比我弟好而已，我弟是倒数的那一种。我成绩是前几名前三名那种，然后我弟是倒数前三名的那种。 好酸哦。 然后我那时候站在旁边听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我那时候大概五六年级吧，对，我那时候在那个楼梯口啊，听到那句话的时候我就待在那边。对，然后那时候后来我就听到我爸说，我爸就骂我妈说，你在说什么，为什么女孩子就不用读书，就是他们就吵架。但 我知道当下我妈讲那句话是很无奈的。 嗯， 对。然后后来我爸还是很，我爸妈还是非常的非常的努力，然后就是对对对，他还是努力的让我们三个人读书，然后我们就是一路就这样长大了。对啊。 哦， 而且其实我爸妈真的是很爱我们，对我们很好，只是 太心酸了。 你不觉得就是我会一直记得一件事，就是如果今天我妈妈要做选择的时候，就是她真的没有办法了，她真的必须要在我们三个人里面选一个的时候，她就是会选择男生。 其实我觉得重男轻女就是跟自己的兄弟姐妹被差别对待，在很多家庭都有发生的，因为我自己也遇过啊。就是因为那时候，因为我哥是一个有点在学习上，就在他在学校没那么认真，所以我哥读了三所大学，这三所大学都没有毕业。那我哥去第一所大学的时候，是我们全家一起陪他去的。然后那时候我有看到，因为那时候我小我哥七岁，我小他很多。然后我那时候就有看到我爸妈他们拿出一点现金，是我哥的注册费，他们要去学校缴费。就后来就是这件事情，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这件事情我记得很清楚。可是后来就过了几年，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因为我读的是设计群，所以设计群很花钱。然后我爸就对我讲一句说：“你女孩子读书怎么花那么花钱什么的。”我也是一辈子都不会忘欸。 你女孩子读书怎么这么花钱？ 他差不多讲这个意思， 就是觉得一个女孩子不应该读这么花钱的科系。 觉得我明明都是就是很努力，我自己也很努力，然后我读的学校都比我哥好，然后你们就可以这样云淡风轻的拿一叠钞票去帮我哥缴注册费，然后我的钱在那边唧歪歪。哦， 其实你现在赚的也比你哥多啊。 对啊，我哥不知道干嘛，我哥是尼特欸。 我其实我也很好奇欸，我对 你哥很好奇。我已经一个礼拜没有看我哥从房间里面出来了。 是真的还假的？是他没出来，是你没看到？ 他没出来，我也他有没有出来我不知道，但是我没有看到，因为我在家的时间也就那么短嘛。 我搞不好像我这样觉得我其实是很幸福的长大，我妹最可怜，你知道吗？我妈其实真的是 真的要这样说，他应该不会听我广播啦，好吧、 啊？ 他应该不会听我广播。 我哥也不会听啊，不然我在这边讲啊，你特。 我其实是觉得我这样讲会还蛮伤我妈的心的，但是我妈真的是重男轻女，只是我没有感觉的原因是因为我从小都不太在家里就是去遇见我妈妈这个冲突，因为我是最大的孩子，是我们家最大的孩子哦，是包括我爸爸那边所有的小孩他的亲戚里面最大的小孩、 我知道你是长孙， 对，所以我其实很受宠，因为我一出生是第一个小孩，所以我爷爷奶奶啊姑姑啊舅舅啊婶婶啊叔叔啊全部都很疼我， 跟我哥一样， 所以那时候我很常在爷爷家就是在那边住很长一段时间，或者是在姑姑家住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我在家里住的时间反而是比较少的，所以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跟我那些亲戚就是那些长辈相处，而不是跟我妈，因为我妈一定是想要一个男孩子嘛，所以她就生第二胎，所以第二胎就生了我弟嘛，然后生了我弟之后应该要结束了， 就不然要不 对，我妹真的是不小心被生出来的，应该是生了一个男生之后，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就刚好嘛，就不生了，我妹真的是不小心的，对，所以我妹不小心但还是得生嘛，就是你都已经怀了你还是得被生下来，然后她又不是男生，然后她又是众多小孩中的其中一个，对，所以她很清楚的感觉到我妈妈的偏心，她就是在家里非常的深刻去感觉到，就是她跟哥哥是有很大差异的。 我小时候也好像也有觉得我跟我哥受到的待遇不太一样，哇，我们讲重男轻女这一趴讲快十分钟我小时候有感觉到，可是我后来反而觉得没有了，我后来觉得没有是因为我比我哥能干、 就是你妈慢慢就把心再放回你身上一些这样子 对啊，對，就是就应该吧， 我妈没有表现给我看过啦，我不知道是她很她没有这么明显，还是因为我跟他相处的不够多， 我也不，而且好像因为我是玩我哥七年出生，但是这七年就是我哥独处的这七年之间，好像发生了很多对我哥不好的事情，但 我 不知道什么事。 我好奇一下，隔七年是计划生育还是不小心的？ 本来没有要生，因为已经是，因为刚好已经是男生了嘛。然后对， 所以是刚好生了一个男生，就真的就 已经没有要生了。而且我妈是30岁生我哥。 所以生你的时候已经37了， 然后他生我的原因有过瞎的，他有跟我讲，就是他本来是跟我说什么哥哥想要一个妹妹，所以生了一个妹妹，但是其实他后来跟我说原因是因为他那时候就是有一个人，然后他一直很依赖我妈，就是很因为我妈是一个有很能干的女生，所以他就在很多地方都很依赖我妈，然后我妈就很烦，所以他决定他要怀孕 你是说要摆脱 对 桃花烂桃花， 不是桃花，是他的依赖指的是什么？事业上啊，都要我妈去帮忙啊什么的。 他的同事 好像差不多是这个关系， 所以 他 怀孕就不用工作了的意思。 就是他怀孕就可以说啊，这我现在怀孕的这些事情你自己用，大概这样。 这里有点瞎，你确定吗？ 对，真 的，他 真的这样跟我讲，而且他跟我讲两三次，因为我妈每次讲完都会忘记自己讲。 你确定这是真的吗？ 真的啊，他每次都有时候，因为我跟我妈睡同一张床，所以他有时候睡一睡就会跟我说。妹妹，我有跟你讲过为什么要生你吗？然后他就会再讲一遍这个故事。 可是你们感情很好，你们睡同一张床。 哦，对啊，我跟我妈妈感情很好。 我从小到大没有印象，我跟我妈睡过同一张床。 我是臭妈宝哎。因为本来我跟我妈分开的，可是因为我小时候有几次是因为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跟我哥哥睡，可是我跟我哥睡不是睡在同一张床，是他的房间里面还有一个小房间，我睡在那个小房间。 哦，我小时候我们三个人睡在一起，然后后来呢？有了就是新家有房间了之后呢，我弟先有了独立一间房间 啊，可是我觉得这正常， 因为 是 男生跟女生嘛， 就是他毕竟男生 分开，可是那时候是国小国中就这样，就是我弟那时候才国小欸， 对，可是如果是以我的视角就会觉得是男生，所以 后来我国中就出去住了，就又住到外面去了，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我跟我妈的 感情没有很好吗？ 不是好，是很淡 哦。 我妈很爱，我觉得她很爱我们。其实她很爱我，她对我很好，然后她也很爱我们三个人。她很辛苦，就是她会每天骑着她的机车，然后 带三个 人对三个人哦，三天哦，带三个人上下学哦，直到我们真的很大，她真的载不动。而且我等我长大才知道，我妈根本没有机车驾照。 你妈不嫁？ 我妈根本从头到尾都没有驾照过哎。 我会去跟我妈说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我哥他。 我还记得我哥那时候在看《南方四剑客》对，然后 没营养的卡通。 对，然后那一集，然后因为而且我哥就是他小时候，他把我抓去看，他不让我睡，他就把我抓去跟他一起看。然后那集《南方四剑客》是在讲僵尸的，然后那时候才小学一年级还二年级，对我来说有点心理阴影，然后我不敢睡，然后我就跑去跟我爸妈告状说哥哥让我看鬼片，然后我哥就被打了。然后我就去跟， 所以其实你妈还是会因为你讲话打你哥嘛，对不对？ 可是我小时候都是被我哥欺负，然后后来是因为我好像某一次就是哭着说我不要跟哥哥同一间，因为哥哥会欺负我，我才得到自己的房间。 我有哥，就是我真的对这种细节很深刻的是，我曾经有一次，因为小时候的零用钱不多嘛，然后小时候很喜欢买漂亮的笔，漂亮笔，然后女生尤其是女生最喜欢买那种漂亮笔，然后放在铅笔盒里面，然后有一次我就发现我一支很心爱的笔不见了， 然后 我那时候就很难过啊，然后那时候就自我安慰说没关系，可能是我在那里掉了还是怎样，就过了两天我发现我弟在用它。 你有把它拿回去吗？ 我那时候很生气，我觉得是我弟拿了那支笔，然后但是我那时候第一个想法是有可能是我掉在哪里他捡到，然后所以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会有这支笔，结果他就跟我说他买的，可是我非常确定那支笔是我的，因为上面有我曾经弄就是记号或者是弄伤的地方，我非常确定那支笔是我的，所以我那时候就非常愤怒，我跟他大吵一架，然后我吵架的时候我妈就在下面啊，我妈就说你们两个在吵什么，不要吵架，对，然后我就下来跟我妈告状说弟弟偷我的笔，结果你知道我妈说什么吗？ 一支笔而已， 就一支笔而已，你为了这支笔跟你弟吵架你就给他就好啦。 说不定我哥那时候也很常遇到这种情况，而且我小时候真的很过分，就是我哥，因为我哥他， 我觉得你哥打不赢你。 没有，我哥没有打不赢我，但是我很鸡掰，就是我哥小时候，因为我阿公很疼我哥，所以他买了一整车的零食给我哥。 所以你阿公也重男轻女？ 哦，对，我阿公重男轻女，但是我不 care。我爸没有，我阿公买了一整车的零食给我哥，然后我哥为了不让我发现，就塞在床底下。然后我每天就干一包。 他不会每天觉得自己的库存我怎么越来越少，他没有发现吗？ 等到他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那边已经被我吃光了， 这是真的很精彩。 然后还有一次，就是因为我们家那时候附近有一间面包车，就是他有时候晚上会开到那边喊，就是说要卖面包。然后我哥因为那间面包好吃，我哥就去买了一个，然后又被我发现，然后我就吃了一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件事情是我哥他们跟我说的，就是我吃了一口又把它丢在我家门口，我哥非常生气。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其实因为我小时候是爷爷养大了嘛，我爷爷真的很疼我，因为我是他第一个小孩，第一个孙子，对，第一个孙子，然后他真的很疼我，就是什么我要什么，然后我喜欢什么他都买给我。然后后来我大概是到了快上幼稚园的时候，终于被我妈接回家了的时候，我妈跟我说我超难养。 为什么？ 我没完全没有印象哦，我妈就形容了一次给我听，她说有一次啊，她就带着我啊去麦当劳，然后啊，他就看到我有一个人拿着他的餐点经过我面前的时候，我就直接从那个人的盘子上面拿了一只鸡腿拿起来吃。我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我就觉得好夸张。 我是那个人，我就直接把玉米浓汤淋在你头上。 你好凶哦！我那时候是还没有要上幼稚园的年纪哦，很小很小 那怎么办？ 哈， 你妈买一只还他？ 我妈觉得很丢脸啊，我妈就赶快买一只还给他。她说我就是这样，就是我那时候在她带出去外面的时候，都一直觉得很丢脸，因为我就是会这么做，而且我这么做是我爷爷养出来的， 真的。 就是如果是我爷爷在那个当下，他就会跟人家说：“不好意思，就是这是我孙女，她不懂事还小啊，然后赔一个给她，但是她不会对我说这件事情是错的。” 哦。熊孩子的教养过程就这样。 我完全没印象， 小时候就是熊孩子， 我完全 就是那种路边大家都会想掐死， 完全没印象。而且他说我，他带我去那个百货公司，那个大卖场，然后大卖场不是会有玩具柜吗？ 对啊， 然后我就会把玩具抱了就走， 不要结账。 就是我因为 可能爷爷就会，我爷爷就会，我拿了什么东西，然后我抱了，然后就一路走走走走，然后走到那个结账区的时候，他就顺便就会帮我结掉。 哦， 对，我爷爷是这样，所以我把东西拿了抱了就走，我妈会叫我放回去，然后我妈叫我放回去，我就会直接躺在地上哭。 哇，你就是那种最讨厌小孩哎、欸！哇，你就是那一种哎、欸！ 我完全没有印象是我妈说的哦，我完全没有印象。 你就是那种大家就想要丢到河里淹死的那种小孩、欸。 可是我后来长正了。 对啊，你长正。 就是我妈还是蛮伟大的啦。后来这样想想， 对，我们已经聊了20分钟， 所以我就说今天聊安生就差不多了。 那我来讲一下我当时玩安生的感觉好了。首先，当时玩安生的时候，我是跟一群不太熟的人玩的。 对，那时候是第一次找密室的其他工作室的伙伴。 嗯，而且我是第一次跟小方、小中还有一凡玩。 可是我那时候有刻意去找感情比较丰富的人，对，我刻意去寻找那些比较感性跟感情丰富的人。 对，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我玩的是安安嘛。 嗯， 然后后来就是演张青，我就是演妈妈的那个角色。他后来跟我说，我开口第一句话就想把我扒死。 你就是那种屁孩啊，演得很像，你根本就本色演出啊。 啊！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我跟一群那么不熟的人玩，我可以就是完全 走心， 对，我可以完全就是不顾一切，然后哭得如此的凄惨、 欸。我跟你说、嗯，我那时候在代场的时候。你们在哭，我也在哭，然后我就想说不行，我这样怎么带着 也在哭， 因为跟那个我就跟那个我礼拜天上去上台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啊、嗯、就是讲那个我们那个楼梯口的那个故事的时候、嗯、其实我也是很想哭的，然后台下有60个人哦在听我讲这个故事，然后就有人哭了，就好几个哭了，然后我就心想说不行，我如果哭了我要等一下怎么继续讲下去，而且汉克接在我后面要讲课他很尴尬， 而且他不是说他也快哭了， 对，他很尴尬，他说如果等一下大家哭成一团到底是要怎么上课，所以我就硬是把他咬牙就吞下来，然后就很就是赶快就是赶快做一个结尾，赶快就离开那个舞台讲台这样子。可是那一天也是那一天你们在哭的时候，其实在之前我就哭了 哦，所以你那时候也还在哭吗？ 我的哭我是不会哭出声来，我其实不太会哭出声，我大概就是会流泪的那一种。 我那时候真的哭得很惨耶、欸 哦，你那时候哭超惨。 我一走进来，然后坐下，大家什么都还没说，我就直接哭了。 不是也有人看完自己的剧本就哭了吗？ 可是我那时候没有发现他哭啊，因为他就是拭泪而已。 我是那种就是哭不想被人家发现的人，但是我很容易哭，我太难哭了。 而且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其实还没有遇到真正该哭的环节，然后我已经哭了稀里哗啦，所以大家也不舍得再说什么，所以大家都在安慰我。 只是没有继续要继续下去的意思。其实这本蛮好哭的啦，因为它刚好是最它的设计刚好是最容易哭那种，但是事实上后面很多的情感本都这样设计、嗯、 哦，对，它的后面其实很多情感本都是有照， 可是它是因为是很前面的本， 对啊，它 是 开创的， 对，那后面的情感本开始都这样设计之后，大家开始 有点麻痹， 对，就开始麻痹，知道它的套路是怎么做的啊，它怎么去勾起你的情绪，怎么去铺排你的那个情绪转折、嗯、 对，推荐一下《恒影寺》，因为我觉得《恒影寺》它让人哭的方式还蛮厉害的。 认真来讲其实《古墓影》也蛮厉害的。 古墓影吗？ 认真说《古墓影》的引导情绪的方式蛮厉害的。 好，我承认《古墓影》的就是它的整个节奏是很好的，但是这不会改变我很讨厌这个剧本的事实。 但我们只能下一集再讲《古墓 影》，太长了。 对对对，我们现在应该差不多要结束了。对，好，那如果你安生难度其实算高，先跟就是听众们说一下、嗯、如果今天有想要尝试像这样子玩玩会哭的本，第一个非常重要，你一定要确定你的队友是想要哭的。 对， 就好像你带着你的朋友要去看电影，结果他们以为想要看的是喜剧，结果你把他带去看悲剧，他们出来心情应该会很差。 对 对，就是在玩剧本之前一定要让你的朋友们都知道你今天玩的剧本可能属于哪一个类型，那他们有一点心理准备。 对，这很重要。 对，没有心理准备心情会很差。 对，像北国那种剧本是完全没有办法准备的、 对啊，那没有办法。对，那有些人会喜欢那种反差感，但是有些人不会，有些人 会觉得跟预期的不一样。 对，其实还蛮多的。 然后再来就是你的朋友可能要 能够入戏。 对对对，就是如果是那种没有办法进入这个情况的 情境，他很难进入情境，或者是他讲两三句话就很在搞笑的那种。对，所以现在在挑选情感本的队友的时候，比其他剧本还要再更再 要再更难一点。 对，然后这个剧本是四女二男，性别不可以弄错。 通常情感本不能反串的原因也是因为这样啦，就是你很容易看到他，然后你就出戏了。 对， 你明明对着一个人喊妈妈，结果这个人是男生演的，那你要怎么进入这个情境？ 这很难。 对，这是很难的状况。 啊，我其实会蛮推荐大家情感本找野团的。我说的野团，虽然野团的人员你不知道他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但是因为我这几次玩完情感本的经验， 应该是说你要找厉害的野团。 对，厉害的野团。我这次玩完这几本情感本，我的经验是有一些人对着认识的人是没有办法演的。 对啊，没办法、啊、 很多人。 我上次很尴尬欸，我一定要讲，我真的一定要讲，我上次就是跟我一群很熟的朋友去玩一个爱情本，结果我们三对情侣全部被拆散，然后我对着我朋友的男朋友告白， 好尴尬，这真的超尴尬， 这是完全玩 不 下去， 这真的 真的不行。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找到的野团是真的很厉害的、嗯、大家都是很有经验的，那反而是容易入戏的，因为他不是你熟悉的那个人。 对， 可以 试试他野团， 轻易的把他塑造成你想象的任何一个， 你想象中的模样， 任何一个角色。OK， 好，那今天差不多了。 对，我们花了20分钟在讲， 在聊小时候 的故事，在小时候的故事， 还有大家小时候的熊孩子。 对啊， 但我妈妈其实是一个淑女耶。 我妈 是一个，我妈是一个气质淑女，她是千金，真的是那种千金。然后她，你可以想象吗？就是她是那种气质很出众的人，然后她又是美术班的，然后她又当那种就是幼稚园的那种美术跟钢琴老师，有没有？结果呢，她的小孩是那种会在麦当劳， 是你。 对，她的小孩是我，是那种会在麦当劳偷人家鸡腿的人。 你真的夸张， 所以你就知道他觉得多丢脸，难怪他这么难亲你。没有啦，其实我妈真的很爱我啦，我没有想要伤我妈的心，我相信我妈不会听 podcast， 所以应该还 OK。 我妈也很爱我。 对，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应该就录到这啦。 对，就到这边了。 我们下一集应该是会讲古墓影啦，但古墓影可能不会讲得很感性欸。 古墓影应该会抱持着一种愤怒的批判的心态， 我是很想要很感谢的去讲他， 但 我觉得你应该不 会。 对，所以我觉得下一节古墓影可能是一个批判大会。 我可以洋洋洒洒批判他一千字。 好啦，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啦、嗯、 好， 感 谢 大家收听我们 剧 本 不要杀， 下次再见啦， 拜拜。